倒是写珍珠点儿，这怎么念着？ 没有那么些说的。 句。 我让你念状子，句呀句呀，再句就躺下了。 是。去上告状吕宋小调，请宣和喊冤事啊！ 照这个样儿，慢慢的往下念。 这，谢小调，其梅府县学强生宋国师之女，许字是金指挥，府旁为妻，六立昌尚未和锦。忽闻是父身遭非祸，赶急查问起事情由，方知是父因病复幼，尚未受职，现已服满，前往各处谢孝。经过双府孙氏门前，无意中失落了玉镯一只，被孙女娇拾去。时有刘备婆从旁窥见，即此狂取玉娇绣鞋一只，领他们溜飘在大街之上向师父和诈，因此二人登到一处，当今刘公道解劝，并未公允。随即告散。彼时又属孙家庄黑夜之间，当上二命，一不雄起，二不见正，无不要将师父拿在公堂，以为星球暗无天日。师父乃文弱书生不堪痛楚之的巨刑屈招，拘留监狱。且小娇一闻此言，惊骇异常，家中自有亲母一人，衰朽卧病，是以情急，仅依法律规定条例，竟然上高府就不准停，还请就不得全情医学秦家分众生的则先接之死，永无计及也。紧壮啊！千岁爷请看。 嘿，真难为你啊。 说是的，孩子才多大啊。 母后请看。 将那女子唤进大佛宝殿，为娘要亲自问话。 遵旨，官啊。 这 将那女子唤醒，带进大佛宝殿，太和老佛爷要亲自问话。 是，下不当。 有 女子唤醒，带进大佛宝殿，太和老佛爷要亲自问话呢。 是。那一女子太后唤你今天到啊。 告状下六啊，上面坐的是太和老佛爷，这旁坐的是我家天岁爷，有什么冤枉事啊，自管往上回，别害怕，都有大家呢啊。 是皇太千岁御 怎么又嚷嚷上了？ 是啊， 太和老佛爷宝座离得近，惊了驾砸驾担的李丹呢？ 有奴才可担待不起啊！ 我知道你担待不起，瞧瞧胳膊子的日对。 这，我说下边的 有， 你们又嚷嚷什么呀？吃多了，撑的。 天阁爷的护卫， 天阁爷的护卫啊！哎，出了京了，不要这狗屎的。太和老佛爷宝座离得近，惊了驾砸下单，吃的比门干呢。 是啊， 有人 还叫我滚下看吗？ 是， 叫我骂你们什么？ 再称猴崽子！ 妞儿啊，慢慢的说你的。 皇太呀。

小富鹏是杀人的凶犯，不用说是你给他的刀啊。说打官司不许拉着人， 哎，倒是没有。您瞧这状子上就写着刘媒婆呢。 哦，这状子上有个刘媒婆。 哎，您瞧在这儿呢吗？这 哦，在这儿呢，不错。这个刘媒婆她住在哪儿？ 是在博义庵。 博义庵，那么你呢？ 也是在博义庵。 哎呀，闺儿嘞， 怎么着？ 你瞧瞧，拿这么好的孩子跟那宗嘎杂子一块打练练， 是 这日子长老闹得出好来呀？ 简直的没好，趁早找房搬家。 你给他的房钱？ 连我还住庙呢， 提了刘媒婆去。 是，下面的 有 提了刘媒婆去。 好。 这儿有一张状子， 是 给那个县官叫他瞧瞧。 哦， 告诉他做了一任的好父母官， 是 众儿女薄幸，无恩可报，弄张字纸就把他给刷下来了。 是。哎，我说县太爷您起来。 公公 公公，还都是四车上呢。县太爷说了，您呐做了一任的好父母官，众儿女薄幸都无恩可报了，弄了张字纸把尊下给刷下来了。 啊，惭愧。 惭愧，在这药铺里呢，拿瞧瞧吧。哎，你认识字啊？ 做官人又不识字的道理呀。 嘿，难得知县会认识字了。 御上告状女宋氏俏娇啊，是俏娇我在哪里见过，怎么一时想她不起？ 好吉祥 啊，太爷。难道你把你宋姑娘都忘怀了么？ 你就是宋国世子的名唤俏娇？ 正是。 为何告辞刁状？ 一副深怨，何为刁状？ 对， 这 是有 为何不告？ 对， 不必相信。 是 今天 怎么着？ 两次折还两次。 哎，得了，得了，得了，得了。 拿过来吧。 这是有王法的地方，不是尊驾您那个小。擦擦眼儿， 老实点吧。 Thank you.

再请听蔡正仁演唱的《长生殿哭相》。 耶、苦恨呐、尘缘里呼 最后请听张敬贤演唱的《窦娥冤》《斩娥》。 请再见。